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欢迎出嘉宾 Henry 老师。 Hey,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依然有很多同学参与我们的课堂语音抢发。好了，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流程啊。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情景就是菲比的职场。上周说了他的职场其实就是一个按摩师嘛，做一下 massage。 对， 同时他有一个自己很大的爱好，就是写歌唱歌。 对，他其实就唱一首歌，虽然也是自己写的，可是好像没有见过他唱过写过玩过别的歌。 这首歌一唱就唱成名了。 对，就够了。 哎，叫什么名字呢？可能大家都会哼哼出来啊。 叫 Smelly Cat。 会不会唱 Smelly Cat Smelly Cat Smelly Cat Smelly Cat。 然后好像 Where are you Smelly Cat Where it's not your fault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唱的还、写的还挺好，唱的也不错。后来呢，被一家什么唱片公司吧发现了，好像是。 对，被发现了，我们会说 she was discovered。 discovered 这个词好像感觉像发现金子似的。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我们会说某某演员或者明星 was discovered， 然后就说谁找到他们了，或者。什么时候找到他们的 when she was 17什么类似这样的，在哪儿也行。On the beach you know 就是在海滩上见。对，然后就哎，你肯定会出名的，然后感兴趣吗？好啊。 这种叫做星探呢，中文叫做星探。 星探 啊，那专门去 discover 这些 talented people 他这种人应该叫什么呀？ 有很多的说法，应该 talent agent 吧， 叫 talent agent 是吗？叫做潜力中介。 对对，应该是就是 talent agent 人才中介。 对。 好，于是呢，这个菲比啊就被一家什么 talent agent 可能就发现了啊，想邀请他去出专辑啊之类的。于是他就把这个消息在他的咖啡馆里啊普之给告诉给大家。大家特别开心。 对啊，为他特别激动。 然后呢，这个激动的过程很好笑， 一直被骂。一直被教训。 为什么？ 因为菲比说你们先等着让我说完。 对 对， 别激动。 对啊， 别激动， 就是礼貌嘛，对吧？ Wait until I finish talking please don't go crazy don't go crazy wait a minute listen 就 听好了。 这个人群就不懂事儿。 不懂事儿，大家太激动了。好，所以这一段里面也是颇多笑点的。好，一会儿来学习，现在看看课堂答疑的问题。本周几个问题都是跟咱们语言口语表达有关。第一个 Z Jim 说，老师，我在专业八级的翻译书上看到一个句子的翻译。说这个 Amelia 是一个很像男人的女人。大家听好了。很像男人的女人。 对。 答案是 Amelia is a man of a woman。 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是 a woman of a man 吗？请老师解答一下。 你的这个逻辑，你这样一问呢也问到我了，因为我感觉就是你的这个逻辑是没错的。 OK， 可是这个句型呢就是这么表达的，而且这个句型最常用的用法呢，首先我这个句型是什么，是某一个人 somebody is a something 一个某个东西。 OK， 然后 of a 某个东西。OK， 然后它最常见的用法呢，其实就是会说，比如，Henry is a hell of a teacher， 这一个说法，这是他最常用的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比如亨利，当一位老师，当得特别好，特别赞，特别厉害。只举个例子啦，你别摆那种表情。 我表情表示哇棒厉害了。 对对，那这个表情就对了，你还是继续摆吧。所以这个 Henry is a hell of a teacher 这个用法是最常见的，可是他的这些关键词都可以把他们替换掉，然后就变成比如Amelia is a man of a woman。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woman。 OK， 虽然就是我们见到 of 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后面的东西是前面的，对吧？一般 of 是这个用法，可是它这里其实加了一个 a， 所以是 of a 什么东西，所以前面我们就变成前面的东西修饰后面的。男人 is a man， 一个男人 of a woman， 男人就修饰了后面的女人，所以 Amelia 还是一个女人，可是是一个比较 man 的一个女人。OK， Amelia is a man of a woman。 那要记得它主要的区别是这个有一个 of a 的这个用法 啊、所以还是这个句子的关键在于 of a 这个地方，它表示一种形容和修饰， 是这个语法上的问题，是、哎、对，所以是 he is a person of a company， 那就是他是一个公司里面的 人，对，所以这样呢就把它反过来了，对吧？所以是前面的东西修饰后面的 啊、所以您不能理解为是 Amelia is a man，你不能这么理解、 对，这个就不对了， 应该是 a man of， 对， of a woman， 一个像男人的后面的 woman 才是一个真正的， 对、 啊、 对， 一个宾语、啊、是、woman， 她是一个像男人的女人、这样子。刚才老师也举了一个例子说 Henry is a hell of a teacher， a hell of a teacher， 对， 我们可以学这个表达， 这个很常见很常用，对，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夸别人的时候会用、he's a hell of a 什么东西 salesman， you know， 超级好的销售， 对、 销售一绝， 是是是，所以就是这个用法还挺常见的，然后按照这个用法呢你就懂了， 对， 就是最后面的这个名词才是它是什么， 是的，你看刚才这个例子就好理解、Henry is a hell of， 你不能理解为是 Henry 是个 hell， 对 不对？ 对， 对，我不是hell 是地狱， 他不是地狱， 我不是地狱， 对， 对， 而且他是一个 a hell of a teacher， 对， 是一个像地狱一样好的， 对对对， 绝的， 就是 棒的， 就是好到有怎么说，有 到一定程度的， 对，像鬼一样厉害的那种， 对，出离人间的， 对，出离人间，这个说就对了，这个就到位了， 对，出离人间的、好到极品的那种老师， 对，不算人类了， 对，你做那个测试，你内心不是什么妖和恶魔吗？ 啊哈，对啊， 记得好像是， 对。好像我因为我见到很多人测试了，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属于 人类 的，对。So anyway, I guess we're all 非人类， 内心里 都不是人类 啊，所以这个他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学会了 a man of or a hell of 这样的表达，都是在修饰后面。后第二位同学了，叫 vicarious。他呀平时看新闻啊，他就看到了这个美国总统这个 Trump 啊，他就答这个记者问的时候，记者就问他说，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发生贸易战呢？这个 Trump 的回答就这么说的， 他说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trade war.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you are gonna have a trade war. 我的想法是贸易战发不发生呢是客观的事情啊，怎么会Trump 怎么会说 you will have a trade war？ 怎么说你们会不会有贸易战争呢？我就不明白，难道不应该说 I don't think there will be a trade war 吗？ 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OK， 所以这个 you 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不是指着具体的人，而就是说人们的意思，或者一般人。那就看就是前面这个上下文到底是说到哪一群人了，可是这个 you 是直接针对他的。那这个英文的语法是这样的，就是最简单的解释方式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学生们经常就会问老师问题，然后用英文问，对吧？所以比如学生就说老师怎么说什么杀鸡儆猴，英文怎么说什么类似这样的，那很多的学生就会说how to say杀鸡儆猴，好吗？然后这个语法就是错的。 OK， 因为你问问题这样你一定要有一个主语， 哎，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准确的说法是 How do you say 杀鸡儆猴，或者 How do I say 杀鸡儆猴，也可以说 How do we say 杀鸡儆猴。这里用的 you 跟 we 呢，是在问啊，一般的人是怎么说的吗？还是我在问，就是老师你是怎么说的？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主语。那这一个逻辑思维其实也可以传到这个 I don't think you'll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 you 呢，也就是类似那种的，就是代表一个人群，而不是指定的一个人。 对，它可以理解为是你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对不对？ 对， 所以它不是专门指的你。 对， 还要理解一下。 So, it's very different。 而且老师也顺便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英文当中说话呀，那一定得有主语。 Yeah， Yeah. 对，所以这个主语到底是不是指你指我，这真不一定。 对，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中文不需要，就是怎么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翻译成 how to say， 那 how to say 就错了，这不是一个疑问句的一个语法结构。 嗯嗯、顺便大家也学到了哈， yeah. 怎么说 how to say 是不能这么说的， 嗯、 这是错的。 Yeah. 好，第三个问题来自泽啊、嗯，他也遇到一个有趣的表达，他说、嗯、 ，Thank God you showed up。When you did， 哎，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谢谢你，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 啊哈。 那么这个 When you did 是什么意思呢？那个 did 是什么 did 呀 ？OK， 好，那首先我可以用另一个说法，就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啊，谢天谢地。OK， 那这个英文可以说 Thank God you showed up， 然后再来一个 when 从句 ，When I had trouble， 好吗？然后，所以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说 when you did， 这个 did 是代表什么呢？这个 did 其实是对应前面的 showed up， 所以其实它有一点就是一个比较绕一点的逻辑，可是是因为这个结构需要这样说的，就是你出现的那一时刻，出现的点，就是太好了 ，OK， 就是特别。怎么说抓到那个时间点 卡点儿 卡点儿啊卡点儿对所以其实这就是卡点儿的意思所以就是 Thank God you showed up OK 谢天谢地你出现了 When you did 这个 did 呢其实就是不想要再次 重复 这个 showed up 对如果这样就很难听了 Thank God you showed up When you showed up你知道这两个 showed up 呢就会觉得很 有一点重复有点傻所以我们就把第二个 showed up 变成 did OK 然后这个 did 呢就可以代替前面的这些就不用那么多重复了 这种句型常见吗when yes, you did it's very clear 然后记得大家我们要避免就是重复字能避免的时候就得避免因为这样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对方一会觉得啰嗦二呢就会觉得就是其实你就是不是啰嗦啊也就是你想要说为了说话所以就是重复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出问题 嗯 yeah 英文中很就是很不愿意去重复字词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学中文呢就是比较难因为就比如中文的语法有时候要求重复比如你打球打得好这会出现两次的打然后我从小时候到大学一直学的就是要避免重复写作说话都要避免重复所以我在最后只能说你打球好你知道吗然后这就很奇怪所以大家也要从一个中文的语言的逻辑思维呢也要转到英文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 哦、好感谢老师的讲解、你看这三个问题我们都推演出来了另外的一些需要了解和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些回答和收获它往往呢是高于这个问题的本身、好了答疑到这里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菲比的职场他的臭臭猫 Smelly Cat 被唱片公司看中了说呢要给菲比拍这首歌的 MTV 那个时代还是 MTV MTV 来听听看OK here we go Honey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Someone just got the last piece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You a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I have just been discovered Now wait a minute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Anyway, okay, now promise you won't like freak out and say how great this is until I'm done, okay? Okay. Okay. I just met this producer of this like teeny record company who said that I have a very fresh offbeat sound and she wants to do a demo of Smelly Ca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And she wants to do a video. I'm not done yet, okay? God. Okay.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I'm done now. 好，片段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他说话很有特色，就是一个信息接着一个信息。 Yeah. 对。对然后就接着说然后下一段 一个比一个好 对然后不喜欢被别人打断特别不喜欢 yeah, that's annoying 他意思就是说我说完一个以后你们先听着 嗯哼 啊，我说完另外一个我最后全说完以后你们再欢呼 yeah, 对 就是这个点啊、是这样的所以他真的跟一般人有点不一样 yeah 他这个 MV 吧臭臭猫拍的真的太 我都忘了 太 太、Bad? 太古典风了，简直太这个几十年代八十年代风了，那种八十年代流行音乐风了哈。 Yeah, it's old school. 哎，非常的 old school, 真的太 old school 了。好，来看今天的台词。 这一季 Rachel 还是一个服务员。 对，还在咖啡厅里。 对，还是一个特别差的服务员，把一个盘子上的苹果派端给别人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别人的帽子 里了。 对，所以就一开场你就看听到笑声，可是这是只能看到的，所以他就说 OK, here we go, 然后把咖啡递给好像是 Chandler, 对，是 Chandler, 对，然后就顺便说 Honey,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Here we go, 意思就是给你来了， 来吧， 来了来了，他把那个派端派的那个碟子直接就端上咖啡了。 对 啊，派不是掉了吗？ 对，然后就把咖啡放在盘子上递给别人， 来了 Here we go honey, 咖啡来了， 然后说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哎呀，真是抱歉，不好意思了，那什么呀，苹果派卖完了。 对， 好， 然后他就说 Someone just got the last piece, 有人刚好啊就要了这最后一个。你看看， 然后这个英文的 got 呢跟中文的要了会有一些小区别。 哎，不一样， 因为英文的这个 got 比较广，所以也可以翻译成得到、抢到、 拿到。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拿到也可以吧。因为这是英文有一个笑点，因为其实他没说错，这个笑点就是因为他没有说错，所以你就听到他说 Someone just got the last piece, 别人才刚得到最后一块，没错，因为他刚就直接掉进去别人的衣服里了， 也算别人得到了。 对，别人回头那个人把衣服穿上的时候也就准备要带走了。对，在他帽子里，那是帽衫是吗？ 哎，帽衫。 对，所以这为什么就大家这一段可以听到一个更大的笑声，因为他其实是玩了这个语言，其实没有骗客户。 对 没骗。 OK, 所以那刚刚这一句我们有一个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我们是怎么翻译的这个中文？ 中文说呀，说苹果派卖完了。 对，卖完了。那其实这个呢跟英文的也有一些小的差距，虽然中文这个说法好像就只能这么说了。 对，你说 out of, 我们只能从 out of 去翻译嘛。 对， 就是没有了，卖光了。 对，所以他从这一个点开始呢，首先英文不强调卖，而只是说他们现在没货了。OK, 都光了，就英文就只能就这样说。 没有了。 没有了，对。所以就说 they were all out, 然后这个 all out, 中文就只能翻成卖光。可是这个时候呢也丢失了一点这个幽默感 的意思。 对，因为他其实是没有卖光，是掉光了。OK。所以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什么东西，这个很常见，就是代表什么东西卖光了。 好的，我们学会这个表达哈， out of something。 那这个句型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连读了 ，right？ 哎，对。 然后他说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他的发音是 I'm sorry，开头的 I'm 我们就弱读成 OK。所以大家特别放松，就来一个然后嘴唇合上 就 OK 了。I'm sorry， 很多的学生这个时刻呢会想要发成 am。就发成一个 air 的这个音，这个就嘴巴太大了 ，OK, 是变成一个梅花的音了，这个就不对，是 OK, I'm sorry, they were, 他们是什么呢 ？All out of 这三个字的组合，很常见 ，all out of, OK, 那这个说法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实际发音 ，all 的这个 L 的音要连读到 L，all out, 然后 out。跟 of 也要连读，同时浊化，所以就变成 out of 三个字的组合是 all out of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看这个句子有两个地方重要，第一，我们平时说的很多的 I'm sorry, 对 I'm sorry, I'm sorry 想想你自己是怎么读的。I'm sorry, 对， 要这么读。 以前学的都是特别官方的 I'm, 那当然这不是错的，可是大部分情况下 I'm sorry 就是你道歉的时候就会比较懒一点。I'm sorry 是这话都平时挂在嘴边的，所以务必要发准确。 对， I'm sorry 第 二个点呢就是那个 all out of All out of 这咱们老同学都应该会这个词组啊， 应该因为我们见过不少次， 对，所以我就 I'm very excited 我们可以再次测试大家的这个发音 和掌握能力。 很多的学生这块呢会发两个凹，中式的这个凹， 对， 那记得英文不存在凹的音，所以其实这里是没有凹凹的音，不是 all out of， 是 all out of、OK， 所以这个音咱们下周要着重掌握、检查一下老同学。 对， 好，这个句子我们来读一下。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对啦。 对啦。记得两个点啊。I'm sorry. I'm sorry. All out of. All out of. 这句子生活中也可以用啊。 对啊。 哎呦，对不起啊，我们的这个 T 恤已经都卖完了。 对，我们什么东西都卖光了，或者停货了也行。 哎，没货了。 对，或者他们那家店没了，都卖光了也可以。 对。 所以我们得跑去另一家店，这些都很常见，很常见。 光了，没了，都可以用 all out of。 对。 全没了。 对。我当时本来想要买这款，结果他们都卖光了，所以我就买那一款。 Right? 对。So, 这些用法特别多。 哎，非常常用的、非常常用的生活口语。好，菲比这个时候开始激动了啊，进来了。 说啥？他说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无数个 Oh my god， 好像多了一个 Oh my god。 对，他说了四个 啊，对。然后他就说 ，You a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大家看啊，这种非常激情的、这种激动的这些口语啊，生活中你都能用上。 对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你们绝对不会相信。都说这外国人一惊一乍的，都是这些语句啊。 然后就说， 而且还说得很快。 对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特别激动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然后就 特别快， 就解释嘛。他就说发生什么了？他说 ，I have just been discovered。 我刚刚被发现了。 对，这中文就是这么说的吗？ 只能这么翻译，或者说、我刚刚被星探发现了。 星探哦， 我们得加个人 哦 ，talent detective 就是侦探的探是吗？ 哎。 哦、oh, ，interesting， 就是被发、星探发掘了， 发现了，对。那这个，所以这个英文呢，说一个人的时候呢，一个人被 discovered 呢，它就只有这个意思。 对，它自带被那个什么 talent agent 发现的意思，一个 discover。 对，因为是人，人不可能有一个就像当时什么 Columbus 找到美国的那种 discovered，对，不一样。 显然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 对 这种 discover， 对。所以这个他这 discover 呢，就这两种用法是最多的，一是针对人，二是针对比如找得到一个新的一块地，那现在已经没戏了，对吧？所以 Chandler 怎么回答呢？ Chandler 他肯定就用了那个梗， 他肯定就是对讽刺的回答，他就说 Now wait a minute， 哦，你稍等一下， 你等等，稍等啊，啊，就说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Four years ago， 你看他这些用词啊，都是用于那个关于领土啊、土地啊的这种用词。 就是、 claim 是声称和宣称啊， 是吗？ 宣布 就是你看到一块新的地，然后你就把你的旗 插在上面， 插上去，这就是这是我的，啊，对吧？然后这就是一个 claimed 一个东西的这个感觉， 就是宣称领属权，叫 claim， 很官方，很大这个词。 他就说 I claimed you。然后是为谁 claim 呢？因为 Columbus 当时是为了那个西班牙的这国家， 这国家 对吧？然后就说 in the name of France，那他就是为了法国，claim 了 Phoebe， 以法国之名， 对 啊，我已经宣布你， 对， 就是归属法国了， 对， 以法国之名， 对，所以你不可能被别人 discover， 因为我已经 discover 你了， 你的这个领属权已经是属于我了， 对， 而且是 four years ago， 对，四年前，所以这个中文是什么？我四年前怎么说？ 就已经宣布你以法国之名了 啊，对。所以他就说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four years ago。 好哟，你看这是今天第二句连读，看有没有什么关键点。 好，那这个大家就是可以玩，你呢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有的学生就是看英文的句子呢会觉得很长，其实英文句子长或者短呢都是围绕着 简单的句子，然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OK， 我们就一直修饰。所以第一的就是有 I claimed you 主谓宾，就这么简单、嗯、对吧。然后再来一个 in the name of France 这一小段 OK， 然后在最后呢第三段 four years ago 四年前。 嗯， 然后就是英文的句子呢就是会把修饰的部分呢都是往后推的，因为他们不是重点。所以这就是这个句子呢可以就是很简单，可是也稍微长了一点。But it's not a problem， 我们就多这样说，然后你多说呢你以后呢会反应过来，就是应该用这种逻辑思维和结构说句子的。 对、嗯、你首先得多遇见过它是怎么回事是吧。 对， 你看这个句子就是这样层层的往后加东西。 对， 对，然后修饰，然后再加东西，然后再修饰。所以我们就练这句话。首先 I claimed you， 这个的和 you 呢连起来就是 you，I claimed you. I claimed you. 对 ，I claimed you. I claimed you. 对 ，I claimed you. I claimed you.、 嗯、I claimed you. I claimed you. 好，那后面呢？我们就有 in the name of France. 那这里呢？我们的 name 跟 of 要连读 ，name of。后面呢这个 v 的音跟 France 的这个 f 的音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嘴型，唯一的区别呢是一个是一个浊音这个 of， 一个是一个轻音这个 France。 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发音嘴型上有冲突，我们就把这个 v 的音呢给省了， name就可以了， name of France， 就直接进入到 France。 哦、嗯，就是那个 of 的 f 不读了、嗯、 对，就给省了，对 啊，就不读了、 嗯、 啊，直接变成 of France、 嗯、France of France of France、 啊、那如果加上前面的 in the name of、 嗯、in the name of France in the name of France in the name of France in the name of France， 对，就是就是 哈 in the name of France， 对 in the name of France in the name of France， 对，特别有节奏感，哒哒哒哒哒 in the name of France， 以法国的名义。 对， 好， 然后最后我们就有 four years ago， years 跟 ago 要连读 years ago， 嗯 years ago years ago， 嗯Years ago. Years ago. 对 ,years ago. Years ago. 对，所以整个句子就可以分成三段，然后慢慢的各个的都慢慢的练习，然后再连起来说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four years ago.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four years ago. 对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four years ago.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four years ago.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four years ago.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four years ago. 就是这么说的。 哎，四年前我就宣布你归我了。 嗯嗯嗯 ，I claimed you， 归法国了， 归对对，归法国了，对，归法国了。 嗯， 好 ，Phoebe 就说， 就哈哈好 ，OK，Anyway，、okay, 然后假笑一下，然后他就解释 ，Now promise me you won't like freak out and say how great this is until I'm done， OK？ 好 ，Now promise 意思就是说，你们答应我、嗯、啊、嗯，你们答应我， 答应我 ，You won't like。你们不会 freak out。 好，这也是个美国口语里常用的词、 like 就是 不知道 比如像、 yeah, 像什么什么 是像什么，可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知道 不翻译它， 对，然后就这个中文英文就 like 就直接用这一个字， 完全成为一个语气词， 是他就是要想一下就是到底不要让他们干什么，然后就想出了 freak out 这个词，还挺适合的。 freak out 就是变得比较的激动啊，嗯、 对，就是、啊、哇 抓狂啊， 对对，都可以。可是就是一个人特别兴奋的那种的动作，然后叫啊，然后跳啊，嗯、什么 激动、 翻桌啊，这些都是 freak out。 哦 ，freak out， 因为受到外界某种刺激啊、嗯，而变得非常的激动。 对对对，所以有好的也有坏的。OK， 所以 freak out 也可以是大家都跳起来耶，然后也有可能就大家都翻桌，都可能是 freak out。 嗯， okay, 它都是一种情绪的激烈的表现。 对对，只是在形容这个表现。对， 嗯，我们就暂且理解为是发狂吧，过于兴奋。 OK， freak out。 Now promise you won't like freak out and say how great this is until I'm done。 你们也别在我说完之前呢就发狂啊，然后就生，然后就夸这事儿有多好。 对对， 直到 I'm done， 我说完了， 直到我说完。 对， 他实际上事先已经把这规则告诉大家了。 对，他很聪明，他很了解他这一群朋友， 朋友 都是没有怎么说， 没有什么 social etiquette， 没有什么社交礼貌的。 对。然后就先说了，说好了，说好了吗 ？OK 吗？大家就 OK。 其实大家哪听得进去啊？大家都在听他要说的内容是什么？ 对啊。然后 Phoebe 就说 ：“OK, I just met this producer of this like teeny record company。” 好，我刚才啊就认识了一个，见到了一个啊、嗯，制作人叫做 producer。 对 ，of this 一个什么样的呢？又加了一个 like。 Teeny record company。 Teeny 是什么？ 所以有两种理解。 小的吗？ 对，一就是 teeny 就是特别小，比 tiny 更小，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比如 teeny tiny 是连锁， 对，然后就是两个都是特别小的意思， 极小的， 对，所以就更小，更小，特别小，极小，对，也有可能是在说这一个唱片公司是专门给teens 出唱片的。 哦， 这是他们主要目标市场，这也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两个都有可能。 有可能、 都有可能，可是更有可能的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公司。 毕竟这个 teen 呢也是指的是青少年， 是、 所以是 teeny 呢可能是给青少年制作的。 嗯哼，嗯， 那在这儿咱们可能还是理解为是小的吧。 对对，应该小。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怎么夸奖 Phoebe 呢？ 他说我呢刚刚认识了一个小唱片公司的制作人。 对, 对、 他夸我是什么呢？ I have a very freshoffbeat sound。 哇，他夸我声音好，他用了这样的形容词、首先是 fresh 那是清新的， 清新的， 新鲜的、 不一样的， 哎，很清新的。另外是 offbeat。 好，这词儿要解释一下， 这个特别好，这个词，这个就是非主流的那种感觉、我们就是英文有一个词叫 conventional，就是大家会觉得 传统的， 对，算传统的，然后 offbeat 呢就会比较非传统、 非主流的，很特别的， 对， 很有个性的， 对，很有个性，比较独特一点的，对。 所以 offbeat 是吧，你要是想纹个身可以纹在身上啊， yeah, 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可以， 是不是？ 嗯嗯， offbeat 是这个意思、很潮，这个词。 对，然后这个词也特别适合形容 Phoebe 人，也可以形容的， 就是这气质， she's very offbeat。 对， Phoebe 是这个气质。 那为什么会用 offbeat 呢？这个词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比如大家都是四档拍，就是一二三四这样走路，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不一二三四走，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节奏就跟剩下的人不一致， 打乱了，不一致，不一样， 对，不一致，不一样，就非得用他自己的一个走法，所以他就是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就这样走，所以这就是我们会说 offbeat， 就不在那个拍子上， 对对，就不在拍子上，那这个意思就变成一个比较独特非主流的一个意思、 就是不是按套路和常规出牌的， 是的、 哎、 对对， 它是远离 off 这个套路的。 exactly、yeah. 明白了，我的声音是清新又非主流啊。 嗯嗯， 所以呢他想做一个 she wants to do a demo， demo 就是一个试听带， Of Smelly Cat， 我的那首歌臭臭猫的， 对 啊，一个 demo， 他想做一个 demo， 臭臭猫， 臭臭猫，还很可爱。 She wants to do a demo。 好，这个时候大家的伙儿不得了了。 对啊，就哦， 欢呼起来了。 对，然后 Phoebe 就翻脸了，就说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跟你们说了，先不要激动的嘛。 对啊。 I told you 有责怪的意思。 对, 对 ，I told you 我已经说好了，说过了。 哎 ，not to do that。 Not to do that。 先别，就 yet 就是还别忙着，先别。 对 ，I told you not to do something。 对， 对， 我早就告诉你们先别做什么事儿。 对， 看这个剧情是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语， 是 责怪别人的时候。 而且很多的学生有可能就是自己想说的时候，有可能说成比如 I told you don't do that。 哎呦，那就错了。 然后这样就错了，对。所以就是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语法我也不清楚，我只是清楚大家平时怎么说的。 说错了。 对 ，I told you not to 再来一个动词 do that， 然后还加了一个 yet。就是还没到时间、这个英文的一个 yet 呢就是包含了很多的意思， 还没、 就是、还没、对，那中文就不能说我跟你说了先别还没做，对吧， 意不通， 这就不通，对，可是英文就可以，对，所以就是意思说该做的可是现在还没到时间、对，这一个 yet 字就够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练习这一句话吧，大家就跟着说、I told you, told 跟 you 跟前面的这个 claimed 跟 you 是一个道理、 oh. 就发 you, I told you 有一个 j 的音了、 oh. I told you I told you 对后面呢 not to 我们就发 not 因为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 嗯、 所以 not 的 t 省略了 to 若读成 t not I told you not 然后再来一个关键词了什么关键词呢 do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that 的 t 省略 yet 的 t 也省略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嗯、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是不是 told 跟那个 do 都要稍微重读一下 I told you told 加一个重音应该就够了、 哎、 you 不用加重音 那个 do 我说、 后面的 do to not to do 这里就需要加重音 是不是、哎、所以就是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对对 好来跟着老师读吧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对啦，就是这么说的。 好，嗯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对 ye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And 又来了。 他就说，他就接着说 ，And she wants to do a video. 同时，他还想帮我做一个 video 呢。 对，然后大家就哦， 不得了了，这下要更开心了。 还有 MV， 还有 MV 拍呢。 然后菲比这次就真的特别 火了哈， 对，就是不耐烦，他就说 I'm not done yet， OK， 没说完呢， 对，然后就 God， 你们这些人真是， 这个 God 就是那种拜托啊，就是那种， 你这些人好像听不懂话似的、 oh, ，God， 对，然后就 OK，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如果这事儿进行的不错的话， 嗯、 啊 ，if that goes well、 嗯。 他们有可能还会想要做一张专辑， 对， 嗯 ，make an album， 对 ，album， 然后就大家就一直看着他， 又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说了。 然后菲比也看着他们，然后就等着，然后菲比就反应过来了，哦，然后就说 I'm done now， 我说完了， 说完了， 你们可以欢呼了。 然后大家就耶， 就这样，还得按照他的方式 对 来进行欢呼，你看看、嗯，你说他是不是不走寻常路的一个人？ 对啊。就是啊， 好，这最后一句连读，我们来看看啊。 OK， 有什么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开头加一个 if that goes well， 如果这件 事进行顺利， 对，顺利，对，那一件事 那 就是前面提的东西。They may even want to， 他们也许还会想要，所以就是这个 may even， they may even 的这个说法呢，我感觉见到学生们用的少。 嗯，因为不会嘛。 对，因为不会，所以就是他们也许还要，这个就是 ，you know， 就是怎么说的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然后就是出唱片，做一个唱片 ，right？、 嗯、 所以就是开头的这个 if that goes well， 然后再解释后面的这种连接的这些短语，学生们需要多用，英文就是用的多。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老师就外教老师跟学生聊天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学生经常说话呢就是其实语法上没有什么问题发音也不错可是听的时候呢会比较吃力、 嗯、 然后我们研究了后就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英文平时说话用连接词用得多方便别人能跟得上你的思路和你的逻辑可是有时候学生说第一句和第二句呢中间没有一个连接词或者句子短语这类的有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再想一下哦他第二句原来是这个意思跟第一句有什么关系呢哦是那个意思然后这样我们听的时候呢就容易累因为就更多的分析所以你加一个小一点的一个简单的 if that goes well blah blah blah别人连想都不用想，就直接能听得进去你在说的话。 哦，那、 嗯、 老师指出来了， yeah. 在句与句之间呢，那些连接词， 嗯， 常用的一些， 对， 是吧？ 或者 约定俗成的一些连接词。 对，就是 but because however although 这种的还算简单，也有就是连接短语，比如 if that goes well。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那这个句子呢，我们有一个 if that。That 的 t 我们得省略 if that goes well goes 跟 well 呢这两个音 z 和 w 要连着发 气流要一致，听一下 goes well。 所以你发 z 的时候呢 goes， 你的嘴唇就已经撅起来准备发 w 了，中间不要顿，不要发 goes well goes well， 这样这太一字一顿了，我们应该发 goes well z well z well， 可以，所以大家多练习 if that goes well。 好，注意这个重点，if that goes well， if that goes well， goes well， 对啦， goes well， if that goes well， if that goes well。 那第二段我们就有 they may even， 这个时候呢Phoebe 是断气了，为了强调他们可能还要，那这个还要他就强调了，所以他就没有一个连读。 They may even They may even They may even OK， 然后后面 want to 呢就发 want OK want make an album， and 跟 album 要连读， an album an album an albumOkay, an album。 那这个时候 Phoebe 好像还是分开了哦，因为就是他想要强调 album、所以通过这个句子呢，这个后部分大家可以就是注意到，如果我们说话想要强调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连到前面的字。那如果不连到前面的字代表强调，如果你平时说话都没有任何连读呢，那就说明你每一个字都在强调，对方听的时候也容易累。所以这为什么也，这也是另一个学实际发音的一个 reason， 一定要学习实际发音。 对，然后这个原因就是对方听的时候呢就不会这么累。 是的 yeah, 实际发音连读非常多 yeah, 多 非常多，几乎全是连读。 对， 除非像这种情况，他想单独强调，更加想要，他把他字与字间断下来了， 是， 这才是一种具体情况。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教发音的时候，有时候学生会问，就是说我学这个干嘛？我能说对方能听懂就 OK 了。 那不是的。 然后对，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会说 cosmetic reason， it's not for just to look sound good， it's for understanding， you know， 就是为了让对方能容易理解你， 能容易听懂 你在说什么，对，能容易听懂， 而不是说你说出来就完事儿了， 对， 而是别人能听懂你说出来，并且听得不费力， 对， 很自然，不， 对， 不纠结， 不然他们就不知不觉，可能他们都不清楚，可是就心里对你会有一些感觉，就是避免这个人，避免跟他聊天， 因为累， 对，因为累，可能不是故意这样的，可是就是会有这个反应， 对，因为你就传递出来这个感觉了 ，Yeah， it's painful， 就是吐字不清楚， 对， 是不是？ 所以大家回头可以听一下 ，Phoebe 应该在 even 和 album。就顿了，然后没有一个连读， 好， 回头可以再听一下， 我们来练习这整个句子。 好，这个句子是 if that goes well，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make an album， 对， make an album， make an album， 回头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整个句子连读，中间不顿不停， if that goes well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对，就是这么说的。 好，今天一共有四句要布置给大家，我们请老师来做一下连读示范。 好，第一句是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第二句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第三句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最后一句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这些，大家下来要练习的也是这些。 OK， 我们会在英语 PK 台的公众号当中啊，给大家把这段老师的示范连读剪辑下来，供你下来学习。好，最后我们来把这段今天的学习听一遍。 OK， here we go. Honey, I'm sorry they were all out of apple pie. Someone just got the last piece.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You are not going to believe this. I have just been discovered. Now, wait a minute. I claimed you in the name of France 4 years ago. Anyway, okay, now promise you won't, like, freak out and say how great this is until I'm done, okay? Okay. I just met this producer of this, like, teeny record company who said that I have a very fresh, offbeat sound, and she wants to do a demo of Smelly Cat.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yet. And she wants to do a video. I'm not done yet, okay? God. Okay. If that goes well, they may even want to make an album. I'm done now. 好，每一集都是那么精彩。经过老师的讲解以后呢，我们又理解得更深刻了， 更好了，就更好笑了， 对，更有意思了。好，马上来检查上周的作业啊。 OK，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What are you wearing？ 第二句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第三句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最后一句 That's a good idea。 好，我们来开始检查作业。今早十点的抢发，新同学要加微信 going for gold 2018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得到老师的纠音。第一位同学，新朋友 Ansel，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发成了 that's， 所以你的 ts 没有爆破，结尾也多加了儿化音了。OK，所以别不要有儿化音。 范范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这个发音要注意，这个刚听成一个。挺有一个鼻音好像，所以这个要注意是 ill 是靠舌尖没有鼻音的。 好的，暗涌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要爆破。 欣然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不要发 till， 我听到一个 e till 这样，然后嘴唇也撅起来了，不应该动嘴唇的。 好的，米西西的日杂 That's a good idea. Good 不要发 good， OK， 没有一个 w 的音。Idea 不要加儿化音 idea 这样。Okay. 依依 That's good idea. That's 的这个 的音完全给丢了， good 发成孤了。 OK， 别动嘴唇，是一个个人的个、okay. 丁丁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发成了撤，好像应该是一个 t 的音。 ill till OK、till I 顺 That's a good idea. 这个 good 听到你嘴唇撅了一点，最好是放松 OK、剩下的都没问题。 Daisy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不错， massage 的这个 g 可以稍微软一点，它其实是一个 z 的音、是一个摩擦音。 王贵勇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some of my 这个给 I 的音变成一个 m的音了，所以这双元音要注意。 好的，文成 What are you wearing? Wear 的这个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嘴巴有一点僵硬了，感觉下颚 wear 这样 wear OK. Pam Thanks Joey, that's a good idea. 这个说的非常好听， 真不错，还是个新同学。Maggie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My massage clients 要注意重音应该是 sage、OK 刚刚你说成 cly 了、剩下的都没问题， 注意准确、云帆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这个说的不错，其实 还挺好的， 还可以、行，过关了。 Steve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OK、 这声儿太小了， 所有的双元音都没有滑动。 Till I lie是一个 R-E， 一定要滑到一个 E 的音。 好的， Bill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OK, was just 这个 G 的音嘴唇要撅起来，不要发 was just 好， Gaga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My 不要加重音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Massage 才有重音。 好的，李子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这个 R 的音丢了，你发的 That's good That's good 好的，好的，凯莫 What are you wearing? No, 没有按照我们的 讲解，嗯， 自己自由发挥了啊、嗯、，offbeat 了一下啊、哦， 每一个字都单独念了一次。 嗯、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在伤老师的心的，是不是啊？ 辛辛苦苦的打出这些音标， 你看老师都，你看老师现在都拖着腮都已经，你看都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啊。I am unhappy， 丧心了，丧心了哈、啊，小灰灰。 Till I get back summer, my massager clients. Okay, till I get back, 你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在念出来，你练得不够流畅。Okay, 你下次练得流畅一点后，我就可以说更多了。Okay? 肯定没练够50遍， 对， 其他都不说了。要批评。韩月雅。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这个不错 ,cli, 结尾的 e 稍微再饱满一点，这样你滑到 n 字的时候呢，它这个添加音就会更明显了。 Mr. and Mrs. That's a good idea. 太一字一顿了、哦、，OK， 所以 Mr. and Mrs. 这是他的老问题 啊、哦， 嗯， 哦，是老同学， 是老同学，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了， 看又提出来了， 发音就是没问题的，可是太紧张，一字一顿， 好好、嗯、啊，改进啊，嗯、改进，可以了，郭。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OK, clients 就是这个问题 ，cli 这个双元音一定要滑到一个 e 的音。 好 ，lifelong learning.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的这个 th 的音舌尖得碰上齿，不能用一个 z 的音代替。 好，生如夏花。 That's a good idea. 这个开头的 that 稍微震动的狠一点。Okay? 哦，还震动的狠一点。 再来一点，多来一点。哦、 好的，好的。Melody.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就一个问题，就是 my 的这个重音要把它去掉。 好的，嗯、亲爱的阳光，你好。 That's a good idea. 不错 ，that's 稍微注意啊、有一点儿化音出现了。 哎，嗯、小蜗蜗牛的蜗。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不要动嘴唇，动舌尖就够了。 哦、oh, 嗯，易水寒。 That's a good idea. Good 跟 I 要连读，不能 good I good I， 这样会累死你的。Okay? 要累死你的。 这样说话特别累，别这样习惯。 别累啊，说话、嗯、说英语要说清楚、嗯 对，放松一点。 自己别累，别人也别累。 懒一点，懒一点来，对。 Lay back 一点啊，累。 Till I get back some massage clients. Some of my 这个音节给丢了。 哦、 oh. ，some of 没了。 好，嘟嘟。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你的双元音第一个 till I 变成 let 了 ，OK， 它要滑动。第二个 some of my， 加了重音不应该，然后它滑动到一的音要饱满一点。 好 ，Chris Brian.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不错，嗯，这个来的这个双元音滑动呢，结尾的一再饱满一点。 好的 ，ten ten ten.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OK， 到结尾没气儿了，感觉、哎、嗯， 这不长啊，句子啊。 对，放松放松，可是发音还不错的。嗯， 好嘞，橙子。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这个 till 注意元音不是一个一，你刚刚说的 till till。我们要 tell 好 ，Cindy 曾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Massage clients, massage clients 就可以了，重音在 sage， 然后 cli 结尾的 e 再狠一点。 好，哎呦，还狠一点， 再狠一点， 哎、有的要松一点，嗯、 对、 啊，有的要狠一点， 对， 把握这个层次。阿秋 ，That's a good idea. 这个说的没问题，非常好， 很好啊。 嗯， 嗯 哎，来 ，Magni。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Get back 这两个爆破音都得省 get back, OK? 好， 不要 get back. 好嘞 ，Tippy.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ppy 同学，这个再听一次。 点名了，哎呀，点名了。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I get back some，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TP 同学。 哦、oh. 嗯、，back 这个应该是连到思的音 ，back some， 不要 back some。OK， 这是一个你以前已经磨掉的一个问题。 好的， 嗯， 活在当下。 嗯 ，That's a good idea. Good idea， 双元音变成了呆。OK， 所以这个就是中文的发音代替了英文。 Idea 是怎么回事？ 啊、这个对，也是一个 是不是？ 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路？ some kind of it's a dideer 对啊，就变成这样了， 没有儿化音啊， 对，要注意双元音，然后把儿化音去掉， 去掉。归零者文明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clients 两个音节，你刚刚发成 clien 就变成一个音节了， OK， 所以要分开。 好，陈 That's a good idea 也是 good idea，这个不是大一，就记得英文的阿姨，不是中文拼音的这个 I。 哎，平静。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massage 这个 z 的音注意一下。 好的 ，Sylvia。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不错，不错，连着说吧。I was just such a dummy。 连起来会更好一些哈。 有可能是在模仿那个台词演员的说法。 哦、的说法。 对，可是就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能说的。 好，梁生。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不错，这个开头的 till I 放松一点 ，OK？ 放松。 好了，今儿课堂就先指导到这里哈。好，大家继续加油。下面这周的还是有些难点要练习的。再接再厉啊，咱们下周继续抢发。新同学加微信 go info go 2018，写清楚你是要参加课堂。纠音的，哎，这个通过验证机会才比较大。好， yeah. 谢谢 Henry 老师， mm-hmm. 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冰雕和雪雕展览是魁北克冬季狂欢节的重要项目，每年都有加拿大各地的队伍以及来自世界二十几个国家的队伍参与盛会，以娴熟的技术将一堆白雪雕成精美的艺术品。另外，在圣罗伦斯河独木舟大赛是最叫人深感钦佩的比赛，因为这不仅是国际水准的独木舟竞赛，同时也是在极地气候下考验参赛者的勇气和决心的比赛。在寒冷的气温下，河面上还漂浮着冰块，参赛者除了要排除水上障碍之外，还得抵抗外来的寒冷，可以说是一项极具挑战体能和耐力的竞赛。另外还有攀冰运动，每年冬季狂欢节瀑布前会堆起数公尺高的糖丘，也就是像白色糖霜状的冰山。攀登冰瀑也是狂欢节另外一项专业竞赛活动，各国高手齐聚，挑战层层冰柱，挑战大自然。伯纳是魁北克冬季狂欢节的吉祥物，负责掌管这段期间所有人的欢乐。伯纳头戴着红帽，腰系红白射箭腰带，笑容满面，胖胖的模样很有亲和力，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大人小孩都喜欢和他热情拥抱。 Well,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and Student Artist Snow Sculpture Contest on the Plains of Abraham, the main setting of the carnival. The plains are a public city park and stay open for leisure activityinclusive including snowshoe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trails during the carnival time. Outdoor dance parties are held at the ice palaces. It is also traditional to drink caribou, a hot alcoholic beverage, to keep warm. The public auction is a fundraising event in aid of the carnival. This auction features many goods and services donated for silent auction and live auction. A sleigh race in which drivers and their horses take part in a single and double harness race on the Plains of Abraham, an ice canoe race on the St. Lawrence River.The Quebec City Ice Hotel is worth a visit or stay.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